饭圈乱象等不良文化冲击主流价值观。一些网上有关明星的宣传信息啊，内容失范，绯闻八卦、隐私爆料占据网站平台头条版面，热搜榜单占用大量公共平台资源，人民群众对此是反应强烈。为了进一步规范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中央网信办就制定并印发了这样的一个文件。继续来关注资讯。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里响起了一段动人的旋律。这段动人的旋律呢，就来自于于峰、朱慧玲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音乐会。这样的一场音乐会也是拉开了国家大剧院恢复演出经营活动的序幕。同时呢，北京各剧场剧院也都将严格按照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北京市演出场所防控指引的要求，在严格防控疫情的前提下恢复演出经营活动。保利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等各大剧场的官网购票中心上也都可以看到，从11月至明年1月爆款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版、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寄生虫》、《风华绝代》以及魔术剧《美术馆奇妙夜》、《星夜》、奇趣装置阳光探险剧《北极熊飞上天》，还有音乐会《飞碟锵锵游天下》等一系列剧目都在热卖当中。再来看下一条资讯，由别克执导、白客等人主演的恐怖惊悚电影《门锁》11月19号的时候公映了。这部影片在票房和口碑上啊，都呈现出了高开低走的趋势，上映4天取得了1.38亿元的票房，但豆瓣的评分下降到了5.0分，这一点倒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其实《门锁》这部电影呢，改编自2011年的西班牙电影《当你熟睡》和2018年的韩国电影《门锁》，而后者也是根据前者改编而成的。从故事情节上看啊，国内版的《门锁》前面的部分内容跟韩国版比较像，但后半部分啊改动较大，而这恰恰也是这部影片被很多观众吐槽的原因之一。那接下来就来听一听这部电影的推广曲，由张元演唱的《门外》。 也许你以为的美梦就安详，月光却在偷偷窥探你的窗，陌生人的张望多防不胜防，是谁揣着欲望又无处安放，危险近在咫尺人不可貌相，危险通常都在温柔里乔装，独处的时光给心不放，是看他鬼迷心窍蛊惑的模样，心机越是猖狂越暴露真相，沉默忍耐的人终究要反抗，偶尔装聋作哑不失为胆量，命运那边荒唐也抱着希望，相信总有阳光会拆开假象， 曾经劝他，也许这份变态笑里藏刀，安全距离留一招，门外轻锁好，瞄一眼长照，夜深人静时发出求救暗号，把自己保护好，就算是落荒而逃。 这首歌曲是由张元演唱的《门外》，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玫瑰花，玫瑰花，烂开在碧栏杆下，歌声温厚，钢琴轻柔，一首《玫瑰三愿》在诗意中潜藏哀愁。由龙余生作词，黄字谱曲，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的《玫瑰三愿》是我国艺术歌曲的代表力作，也是专辑《中国艺术歌曲》的灵感起点。日前，著名歌唱家石以洁、钢琴家陈萨共同录制的《中国艺术歌曲》已由环球音乐发行了数字和实体版本。在专辑制作发行的同时，石以洁与陈萨的《中国艺术歌曲》专场音乐会也在全国展开巡演。让人欣慰的是啊，这些曲目在高校的音乐学子当中引发了相当热烈的反响，效仿学习的人有很多。那么接下来，石以洁也会继续发现和挖掘值得被关注的中国优秀艺术作品。在他看来，给孩子们做好示范是他自己肩负的责任。我们继续关注资讯。2021年11月22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梁永平涉嫌犯侵犯著作权罪一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梁永平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予以没收。经审计及鉴定，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相关客户端内共有未授权影视作品32824部，会员数量共计约683万人。2021年1月6日，被告人梁永平在其居住地被公安人员抓获归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啊，想跟大家聊一聊一部已经走过10年的热门剧集，那就是《甄嬛传》。来听一听啊，由姚贝娜演唱的这部剧集当中的主题曲《红颜劫》。交织悲与欢， 这首歌曲是由姚贝娜演唱的《红颜劫》。说到这首歌，就不得不提到《甄嬛传》。2021年11月是《甄嬛传》开播10周年的月份，很多网友啊就是发微博表示怀念。其实到现如今啊，《甄嬛传》依然是稳坐宫斗剧的巅峰。很多主演啊，最近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发微博来纪念《甄嬛传》10周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这部剧。其实今天回望这部已经被大家反复看、反复看，看到仿佛成为了一门学科的电视剧，你不禁会感叹：谁能想到这部剧最早是不被看好的？当2010年9月《甄嬛传》发布定妆照之后，天涯的网友就是一片的不看好。当时啊，天涯这个论坛的网友意见都可以概括为一条，就是面孔不够言情。在受众的心中啊，感觉这个定妆照土、老气，还有大叔皇帝、大妈妃子。回看这部电视剧的原作《后宫甄嬛传》，它是架空设定的一个宫斗言情剧，皇帝玄灵，也就是剧中的雍正帝，皇帝玄清，皇上的弟弟玄清，是剧中的果郡王，他们的外貌描写都是年轻英俊，温润如玉，可以说是标准言情剧当中男主角的形象。皇帝玄灵初遇甄嬛是只有25岁左右，当时天涯网友认可的选角是严宽、钟汉良这一类的，拿出心中理想的效果图也是标准言情男主的画像。而一个架空的故事改成了清宫戏，这也引发了很多原著党的不满。但正是这样一部最初不被看好的影视作品，播出后掀起了惊人的收视热潮，被一再的重播，红遍了中国以及海内外的其他国家，社交网络上的所谓打引号的嬛学家也是层出不穷。其实你现在回头看，网友们不看好的缺点可能也恰恰是这部剧成功的优点之所在。首先就拿其中的刚才提到的皇帝的扮演者陈建斌来说，陈建斌的颜值一度是广遭吐槽，他和吴奇隆啊是同龄人，但是在2011年的时候，这两位四爷看起来颜值差距确实有些大，同龄不同脸也成了网友调侃陈建斌看老的这么一个经典梗。但也正是这样的陈建斌平衡住了戏说宫斗的悬浮之气，他其实更接近真正的封建君王而非言情男主。观众面对他的时候看到的是权力、威严、生杀予夺，令人厌烦的多疑。在原来的故事里啊，那一年杏花秋雨，你说你是果郡王，以爱情故事开始，但到电视剧当中随着剧情的展开，妃子对当权者的爱越来越像是一种被迫的必须的选择，越到后期越显出陈建斌这张老脸对故事的作用，被宠或失宠其实都是悲剧性的，因为对方不是情郎而是帝王。当年呢，剧方也是抓住反封建这样的一个点进行宣传，没有只停留在网文本身的层次，所以整个剧的拍法就是用正剧思路来拍网文。而曾经啊为网文读者所诟病的审美取向问题，日后也变成了《甄嬛传》的一大看点。当时啊，跟《甄嬛传》同期拍摄的《宫锁心玉》《步步惊心》都是有很强的偶像剧风格的，光线更加的明亮，色彩也更加的年轻化。而《甄嬛传》恰恰是因为造型和审美尽量靠历史剧的风格，连主题曲也更接近过去央视古装剧的路子，而非流行情歌，反倒因此在一众偶像剧里脱颖而出。我们刚刚提到《甄嬛传》原故事为架空，当时电视剧是提倡不要架空，要接入真实历史，于是这部剧在当时就选择了接入雍正时期。在2011年啊，这个选择看起来相当庸俗，且撞车了所有的清宫剧，但总的来说这也更加符合中国主流观众的收视习惯，那就是看历史细说，给一个明确的朝代和皇帝能让观众迅速的进入。电视剧《甄嬛传》接入雍正时期的细节也算编织的较为用心，也是结合了年羹尧的起落，华妃从此在观众心中就是年世兰了，而非小说里面的慕容世兰。而接入清朝也给《甄嬛传》带来了更丰富的延展性，这个故事和《还珠格格》《步步惊心》等剧一同构成了一个可以接上的清宫宇宙。 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让悲伤无法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借不到的三寸日光。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让悲伤无法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 这首歌是由闫一丹演唱的《步步惊心》主题曲《三寸天堂》。今天在话题讨论单元跟大家聊一聊啊，播出10年的《甄嬛传》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呢，除了多种因素造就的10年经典传承外，这部剧中的女主角们在10年后的今天也都成为了圈中炙手可热的小花或者是台柱子。在《甄嬛传》的女演员当中，蔡少芬是实力派，早年出演《天地豪情》《妙手仁心》《创世纪》《珠光宝气》等热播剧，已经跻身 TVB 的当家花旦。本来以为蔡少芬是最有资格沿着演艺道路再创辉煌的女演员，但是呢，她却在这里转了个弯儿。结婚之后呢，生了3个孩子， 凭借腹黑皇后的讨喜人设，成为了各类综艺的座上宾。看得出来啊，他对当演员没有太多的执念，对生活也是知足常乐。屏幕上的他只要有事儿干就是开开心心的样子。蔡少芬是真正凭着《甄嬛传》走出人生低谷的女人。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孙俪。孙俪在《甄嬛传》之后啊，生活的重心就转向了家庭。正如她在微博当中回忆的，十年前的此刻正在坐月子，如今孩子们已经可以和她视频聊天了。一部《甄嬛传》让孙俪拓宽了表演的道路，从纯情少女到深宫妇人，都是本宫能接得住的。孙俪在这部剧当中也是贡献了她的巅峰演技。再来说一说啊，华妃蒋欣，凭借台词“贱人就是矫情”，哎，出了圈，这也是《甄嬛传》的一个经典之处。人物台词一说出口，这个人的性格他就活灵活现了。蒋欣把一个嚣张跋扈、自大狂妄却也悲情的角色可以说是演活了，他也算是当年《甄嬛传》的素人演员当中最火的一位，一段时间啊，都甚至跻身了一线的女明星。其后主演的《欢乐颂》诠释的也是一个又刻薄又可悲的人物。这些年蒋欣专注演艺事业，但好剧本啊毕竟可遇不可求，迄今为止他出演的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作品。中规中矩倒也没什么不好啊，就是可能离观众预期的出彩还差了一点。那接下来继续来说啊，像是热依扎、毛晓彤、谭松韵都曾经出演过《甄嬛传》，他们都不是凭《甄嬛传》走红的女演员，但他们的演艺之路也都走得顺风顺水。热依扎的《长安十二时辰》《山海情》显示出了她专业而宽广的戏路，谭松韵有爆剧体质，她的《最好的我们》《锦衣之下》以家人之名都很耐看。毛晓彤呢，被黑被出轨，反而在事业上有了意外的收获，《三十而已》《乔家的儿女》当中她饰演的都是讨巧的乖乖女，也很是圈粉。上一部捧红众多女演员的电视剧应该就是87版的《红楼梦》了吧，现在还依稀记得他们的那场30年的重聚首，一部剧成就了他们，也让他们的人生拐了个弯，这都是时代的印记。而《甄嬛传》十年之后，让人欣喜地看到十多个女演员成了行业内的优质资源，很显然这个群体养成了好的风气。很难说是《甄嬛传》成就了他们，还是他们成就了一部经典。无论演员还是剧情亦或是服化道，《甄嬛传》啊，到底是观众用收视和点击累积十年的神剧之选，制作水准、服化道、打光、台词细节都是可以反复看下去的。很多人爱看《甄嬛传》是因为每一句都话里有话，看起来安安静静，但能反复品鉴。之后的宫廷剧啊，越来越简单粗暴，台词呢也跟现代的聊天差不多，爱恨全靠喊出来。正是因为竞品越来越难看，才让观众一次次的选择再盘一遍《甄嬛传》。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啊，给大家带来一首由娘娘孙俪演唱的歌曲《爱如空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幸福就像花期开到荼蘼，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淋湿我的思绪，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把它做成书签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